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见宝塔品第十一，这见宝塔品怎么有多少嘞？从这个诸善男子，这个是崇慕持经之人。诸善男子，于我灭后，谁能受持度诵此经，今于浮浅自说是也。崇慕持经之人，慕就是劝慕，慕化的慕。在什么时候呢？于我灭后，释迦牟尼佛将要灭度，入灭度了，欲令此法华经福主有在，应正法久住故。所以这个劝募弘扬此法华经的人，谁能受持度诵此经？受持度诵写说书写，上面讲这个五种法师，这个有五品经文，流通分，于佛前自说是言，说是此经难持，若暂持者，我得欢喜，那诸佛也欢喜，如是之人诸佛说叹。啊，这是讲能持难持，则诸佛欢喜赞叹。下边，是则勇猛，是则精进，是名持戒行头陀者，则为记得无上佛道，等于来世度持此经，是真佛子住纯善地，佛灭度后能写其意，是诸天人世间之眼，与孔卫士能须臾说，一切天人皆应供养。这讲这个勇猛精进持戒头陀，不是说我这个持戒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都叫持戒，行头陀有十二头陀，持法华经就是持戒。那不但是持戒，而是持的福的上上品戒，行头陀亦复如是，勇猛精进，持于受持度诵其余经典，啊，三藏十二部经，啊，那还不能算是勇猛，也不能算是精进，这受持此法华经是真正的勇猛精进，这是把这个法华经啊提到诸经之上，是诸经之王，能于来世度诵此经是真佛子。这个这是称讲这个自行化他啊，这个殊胜，与孔卫士能须臾说，一切天人皆应供养。现在是见宝塔品第十一，就是到这里了。下文呢， 就要讲的这个提婆大多品，下边是妙法莲华经提婆大多品第十二。提婆大多好像是我们这个小伙子人都蛮熟悉的，不晓得有这么个人。晓得佛的，哦，释迦牟尼佛，大家都晓得佛嘛。这个提婆大多也都晓得呢，因为这个提婆大多呢特殊，他跟佛呢结下了不解之缘，生生世世跟佛在一道。哪有一个人是晓得释迦牟尼佛而不晓得是提婆大多的？都晓得了。据说了，要想成佛，还没这提婆大多还不行呢。哎，没这个提婆大多还不能成佛呢。十方诸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提婆大多，帮助佛成佛。啊，十方诸佛都有一个提婆大多，这个提婆大多多嘞。所以那个提婆大多害佛下了地狱了。哎，这个佛呀，大慈大悲呀，你害我，哎，他不记恨。因为害我就下了地狱了，这释迦牟尼佛心里现在搞得是蛮牵挂的，啊，蛮牵挂的。就这个目犍连呐，前的目犍连呐，那你去看看他吧，啊，这个地狱里像这个日子好过不好过啊，啊，这个目犍连嘛，受佛的教赐，到地狱里像看这个提婆大多。地狱大呢，啊，就像我们人间的这个监狱一样，关的犯人蛮多的。那就问那小鬼了，见提婆大多，他说你找哪个提婆大多？我这个地狱里提婆大多多着，多的不得了。每一个佛都有一个提婆大多，落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来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提婆大多。啊，哎，目犍连看到你这个到了地狱里像啊。有的不好过呀、提婆大多说，他说我这真的他蛮快活的，快活的什么样的呢？要三禅落，这个三界之内最落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个三禅天啊，离喜妙落地三禅，那还得了啊。啊，可是要劝劝大家，不要想受这个三禅之乐学提婆大多，那就麻烦，对不对啊？提婆大多品第十二，提婆大多是梵语，此梵为调达，又梵为天热，因为提婆大多出生的时候呢，人天热恼，人天热恼就是表现他出世以后要行三乐啊，所以生是人天心热。提婆大多是造逆罪的，要教来解释三教，就是前三教，不寒黄等不肉，逆呢就是逆，啊，逆就是逆，忤逆呀，忤逆呀， 那么现今到了法华会上，既逆而顺，这是原教义。从本机上讲，本地清凉，众生烦恼，所以菩萨示现同其并行而度脱者。这提婆大都那是啊，菩萨示现的。说菩萨这个五行当中，这叫做并行啊，凡的凡行天行啊，圣行、婴儿行、并行，这个五行，这是实现的并行。大经中说，就是大波涅槃经中说了，提婆大都必不破僧。提婆大都破何合僧啊？他把释迦牟尼佛的一部分的僧众呢，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自己想做佛嘛，他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部分人带着走了，啊，另立一个他做头去了，那个叫做破合合僧。提婆大多的因缘很多，我也没有去检查。报恩经中讲，大方便佛报恩经，那个经中说呀，若有人说是提婆大多实在是个讷人啊，入无比地狱者，无有是处。那么今天不知不道是什么人呢？大权示现的大云经云，大云晴雨经云，这个经提婆大都不可思议，所有行业同于如来，生生世世的跟佛在一道，那是泛泛之人吗？这个提婆大多品，因为法华经是罗什法师翻译的，罗什法师就是现在的长安的翻译这个经，翻译了以后，那个宫中就是邀请的时候啊，把这个提婆大多品认为这个提婆大多品呢非常特殊，嗯，就把它留在这个宫中啊，没有流通出来啊。所以当时江东仅传27品啊，27人，因为这个法华经28品呢、啊、少了个提婆大多品。到了后来的梁朝有满法师讲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提婆大多品呢出来了啊。提婆大多品放在持品之前，嗯，放在宝塔品之后，这个提婆大多品是寂门流通分第3品啊，嗯，引古红经中，从上以来，久远以来，啊，传译肥六，明心玄化，誓言不虚，举往劝金，使流通也。这个文呢，有提婆大多品，提婆大多品下分为2段，一明系日大度通经释迦成佛，第二明今日文殊通经龙女作佛，明系日提婆大多通经释迦成佛，底下一共有三科，一名往昔实地持行之下，第二借会古君 第三是全心，第一又分为二，以长文而接诵，长文又分为思啊，第一名求法实解，第二正名求法，第三求得法师，第四受法奉行。正名求法又分为二，一名发愿，二名修行。现在是先是明这个求法的时节，求法时节啊，成文中，成文中有四嘛，一门从一门求法时节，求法时节什么时候呢？而是福告诸菩萨及天人四众，吾于过去无量劫中求法华经，无有谢卷。儿时就是上来这个建宝塔品木化红经以后，这个佛呢说这个往事因缘师姐，无于过去无量劫中，就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过去求法华经，无有谢卷，于多劫中常作果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因地当中做果王，以做果王的身份常求法华经啊。这个底下呢是明这个法愿啊，法愿求于无上菩提，心不退转啊。法华经就是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下边唯欲满足六波罗蜜，勤行布施，心无吝惜，相马七真，国称七子，奴婢仆从，头目髓脑，神肉手足，不惜取命。这是第二名修行，修行有两，一名欲满足贪乐，勤行布施；第二为满烦恼，勤修依法。这是第一啊，我欲满足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啊，勤行布施，六度以布施为首，心无力气，相马七真，果称七子，内财外财，头目脑髓，神肉手足，乃至不惜于取命，皆是唯欲满足贪波罗蜜故啊。下边唯满般若心求妙法啊，上面的是唯满贪乐心求妙法。十世人民寿命无量，为于法故，捐舍果位，为正太子，击鼓悬令，四方求法，谁能为我说大乘者，吾当终身共济走使。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做古王啊，求法，求法的这个往事因缘，求法本来是做果王的啊，捐舍果位，为了求法故，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捐舍果位的。释迦牟尼佛也不出家，那他就是做果王嘛，转轮圣王。 伪证太子祭古宣令四方求法，谁能为我说大乘者，吾当终身共济走使。这是请求般若妙法。下边这个都是事项啊，不需要多讲的。时有仙人来过王爷，我有大乘名妙法莲华经，若不为我，当为宣说。王闻仙言，欢喜踊跃，既随仙人共济所需。这是上来呢，是求法得施。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了做国王，国王也不做了啊，专门求法。求法，求法得施，怎么求呢？求这个说法之师，从人求啊。时有仙人来过王爷，说我有大乘名妙法莲华经，那就是法啊，若不为我，当为宣说。那个求法都有这么一个道理，不为这个不为呢，不是说是单是说是共济所需啊，身为创作不为啊，要依教奉行，我怎么说你怎么接受啊？那这个求法不为，我听到人家求法的法师也是一样啊，拜个师傅，你要拜个师傅，跟师傅学法，师傅就有要求了，他你跟我求法可以啊，既然跟我求法啊，你把你肚子里像本来装的那些个七股八杂的东西都给我弄得干干净净的，只能够接受我一个人的，把你过去所学的东西我统统不能用，我叫你看什么书你看什么书啊，我不同意的你不能看啊，你别人也不能亲近，这叫做啊，若不为我，尚未悬说。王闻仙言，这个叫做呢，第四底下呢是受法奉行，欢喜踊跃，既随仙人供给所需，财果积水，实心设施，乃至一身而为床座。这个身而为床座啊，身心无倦，于是奉事精于前，这还不是一天两天呢，经过很长的时间，从生活上啊，供养法师，为于法故敬请给事，令无所化，在生活上底下，而是世尊欲成全此意而受戒言，上面嘛有个长文有戒颂啊，这个底下呢长文已经要求有了戒颂，戒颂有个四颗，从师姐去求法，第二从求得法师，第三从受法奉行。我念过去是唯求大法故，随作是果王，不贪五欲乐，垂中告四方，谁有大法者， 若为我写说，甚当为奴仆。啊，嗯，这是颂呢，就是颂上边的长文啊，十节的这个正秋法。下边呢，送秋法得师，这秋德法师，时有我思贤来报于大王，我有微妙法，世间所稀有，若能修行者，吾当为汝说。这是秋德法师。我思贤是一位仙人。我是此万位无垢，这个我是仙好像的名字蛮熟悉的，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我是仙呢，给释迦牟尼佛，那个释迦牟尼不叫释迦牟尼，悉达太子啊，来看相的啊，也是个我是仙。来布于大王，我有微妙法，世间所稀有，若有能若能修行者，吾当为汝说。啊，下边十王闻仙言，心生大喜悦，即便随仙人供给于所需，财心即果裸，随时恭敬于行存妙法故，身心无懈倦，普为诸众生勤求于大法。到这个地方，这个送受法奉行。王闻仙言，心生喜悦，即随仙人供给所需。生活上嘛，吃的、穿的、用的，供给无缺。财心即果裸，心要烧饭呐、要柴火啊。果裸，果是树上结的，裸是地下结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香瓜啦、西瓜啦。什么冬瓜呢，这些东西叫裸啊，菠萝。随时恭敬于听存妙法故，普为诸众生勤求于大法。不但是自己求啊，这个都是发菩萨心啊，为诸众生就化，亦不为己身，即无欲落。所以这菩萨发心，处处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法界一切众生。你看看，亦不为己身，即无欲落，不是我要求法，我为了自己想得安乐，想了生死啊，不是的，为诸众生故。故为大国王勤求护持法。可见的呀，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那个法华经也是来之不易的啊，在因地当中啊，不晓得吃了多少辛苦求得这个法华经，给我们求的啊，给我们求的。勤求护持法，遂至得成佛。所以这个《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啊。经故为主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求《法华经》啊，是为我们大家求的。既然是我们大家求的嘛，那么现在就给我们大家说了，经故为如说。下边 借会古今啊，什么叫借会古今呢？那么这一品是提婆大多品，提婆大多品呢，这个提婆大多从我们这个这一生一世看来，提婆大多对释迦牟尼佛呢好像是没做什么好事啊，竟是给释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作对儿的，嗯，还想害佛呢。你看看这个提婆大多啊，在过去生中对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一个关系？佛告诸比丘，儿是王者，则我身是；是仙人舍，是仙人者，今提婆大多是啊。由提婆大多故，由提婆大多善知是故，令我具足六波罗蜜，四辈悉舍，三十二相，八十总好，子母金身，十力。四无所谓，四设法，十法不共，神通道力，称等正觉，广度众生。从哪来的？皆因提婆大多善知是故。啊，嗯，借会古今。嗯嗯，这个提婆大多一般都看到提婆大多呢是害佛的，这个提婆大多想出方法来害佛啊。有一次呢，他也把这个手指，这个手指啊，五个手指这不是指甲吗，这个指甲里头呢藏着那个剧毒，嗯，把这个毒啊，毒药藏在这手指甲里头。哎，他也假而马的就拜佛嘛，这个拜佛嘛都是头面接奏礼，这个手啊要捧着这个佛的这个脚这个礼，哎，这个接着我就抓你，不要抓你，把那个毒就把那个抓在这个佛的脚，你看毒不毒毒啊，提婆大多啊。上来说是王啊，这过去无量百千万劫那是有个果王，这个果王是什么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这个果王四方求法，谁能够给我说法，好经无上说这个大乘法啊，这我是仙人，我有大乘法妙法莲华经，要不违背我，我给你说啊。那个无始仙的那个什么人呢？就是提婆大多的前身啊。所以有提婆大多善知识故啊，那不是善知识吗？啊，真正的善知识，嗯，令我具足六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下边呢都是成就佛果所具足的功德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慈母金身，十力，四无所谓，四摄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如来有十力。三十二样八种好，我记得好像是你讲过的。这个三十二相是释迦牟尼佛的应身相，烈应身相啊。三十二相从柱下开始，柱下千虎轮下，柱根圆相，柱腹高相，专入鹿王相，这个身金舍相，一共有三十二相啊， 这个手足之往脉象，四十尺象啊，从这个头部上来讲啊，四十尺奇密象，广场舌象，口中甘露象，两耳垂肩象，目如牛王象，眉间白毫象，青露干华象，还有一个无间顶象，胸中万字象，梵音深远象，一共有32象，就在这里上。实力，如来的实力，一是知赤，知脚处飞处之力啊，就是一呢晓得处飞处的之力。什么叫做处呢？处就是道理之意，晓得一切物的道理，非道理的之力。第二，知三世业报之力，知道一切众生的三世因果业报。第三，蜘蛛禅解脱三昧之力。就是佛的这个实力呢，晓得这个禅诸禅定及八解脱三昧的智力。第四，知诸众生诸根上下之力。第五，知诸血之力，就是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血之力。第六，是种种戒之力，与世间众生种种的境界不同，而如是普遍知之之力。第七，知一切智所到之力。什么叫知己所到之力呢？比如说无戒、十善之行，能够到人间，能够升到天上，八正道之无漏法，能够治愈涅槃，这个叫做呢，知悉行因所到之地。第八，知天眼无奈之力，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即善恶业缘，无障碍之力。第九，知宿命无漏之力，晓得众生的宿命，又知无漏涅槃之力。第十，知永断习气之力，于一切妄和愚系永断不生，能如实知，这个如来的实力大致嘛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有四无所谓啊，这个四无所谓大家比较熟悉啊，一切智无所谓啊，这个无所谓啊，众生都有所谓啊。你什么也不懂就有所谓了啊，什么都懂还怕什么呢？一切智无所谓。世尊，于大众中狮子吼，我为一切正智之人，无有不畏。你看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怕什么？ 像我们现在人，我们现在这个人呢，就有部位啊。说是请我当扳手，我讲开始我害怕呀，我讲不出来呀，那就是无所谓，那就有所谓嘛，对不对啊？说是我一个人头头我们讲讲，鬼人多了叫我讲，我害怕，对不对啊？现在就发抖了，对不对啊？啊，佛教没有这个，佛教没有这个现象啊。所以说这一切智无所谓，说世尊于大众中做狮子好，我为一切智人，那是一点不畏心都没有的啊。这是一。第二呢，漏尽无所谓。什么叫做漏尽呢？漏尽就是烦恼没有了。如果说我要是怕三界的生死苦，那咱怕不行啊。啊，菩萨畏因，罗汉畏果。你要怕，怕也怕不掉。你要把这个三界的苦的这个因给它来掉，他就不敢这个三界生死之苦了。所以说，漏尽无所谓，三界的见识烦恼我就都断了了，他自然不受三界之苦，反正还怕什么呢？啊！所以世尊于大众中做狮子好，我断尽一切烦恼。世尊不但是断见识烦恼，无住究竟，二死永亡，所以无所谓。第三，说障道法无所谓。世尊于大众中做狮子好，说障害福道之法无不为也。啊，障害福道之法，啊，这障害福道之法，总的来讲，见思合、尘沙合、无明合，这怎么讲？那别的这讲就多了。啊，失参失识、漏根漏尘都是障道之法，脾气毛病都是障道之法。这是第三，说障道法无所谓。啊，第四，说净苦道无所谓。世尊于大众中做狮子吼，说净苦道无解。什么叫做净苦道啊？啊，比方说，我们了一个分段生死，拓一个见识合，拓一个见识合，破了这个见识合，那是个什么境界？拓一个尘沙合是一个什么境界？破一品无明合是什么境界？破四十二品无明合是什么境界？烦恼断尽了，成了个究竟佛果，那是个什么境界？佛陀能说啊，啊，这说净土道，这是如来的四无说，四诸世间法。如来无所不知，是无所不能，他有什么位呢？啊，降伏以还都有所谓的啊，不害怕呀。实力四无所谓，四摄法，四摄法，这四摄法怎么讲的？布施、耐语、力行，同时四摄法，用这个四法摄受一切众生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世间法我行点小门小会啊，啊，摄受吗？布施，说是你今天有了困难了，我给你解除困难，哎，那你多多少少你要听在我的话呢，啊，就是说我们要害了病了，到了医院看看毛病，你到了医院的想去，那没有办法，就听医生的，是吧？ 他能给你治病。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啊，在这个四摄法，还有个十八不共。这个十八不共呢，不共声闻菩萨的为福度有的，这十八不共，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如果说我们对于想成佛啊，如来的家业，有所了解，这个对也要过过心呐、啊，啊，不是佛，佛是什么样的？啊，佛有对众生有什么特殊啊？啊，十八不共法，这个限于佛之十八种功德法。而不共同于其他二乘菩萨，故云不共法。一，身无实。佛从无量劫以来，常用戒定慧智慧慈悲以修其身啊，此功的满足之故，一切烦恼皆尽，是名身无实。如来之身常用戒定慧智慧慈悲以修其身，此之功的满足之故，一切烦恼皆尽，是名身无实。这第一个不共呢，就是身无实，身无过失啊，身无过失。因为他这个身呢，是戒定慧慈悲之所成就，他哪有过失呢？第二是口无失。佛具足无量之智慧辩才，所说之法随众生之机宜，而时皆得正悟，是名口无实。我简单的都给大家念一念啊。第三，念无实。佛修甚深之禅定，心不散乱，于诸法之中心无所住，得第一义之安也，故名念无实。这个佛的十八不共法呀，啊，这个都我们凡夫是不具备的。我们这个念，念念都实，没有一念不实过。第四，无异想啊，异呀、啊、就是差异啊。佛与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心无简者，是名无异想。不是像我们这个人呐、啊，我们这个人就有异想的。你姓张，他姓李，你跟我要好，你跟我不要好，这个心里一天到晚就是净是这个臆想啊。佛呢是平等大会，等是诸子，没有臆想。第五，无不定心。佛之行住坐卧，常不离甚深之圣定，是名无不定心呢、啊、那就意思就是说是挪些常在定啊，啊，无有不定时啊，行住坐卧。第六，无不知一舍啊，佛与一切法皆系照之而方舍，无有了知一切法而不舍者，是名无不知己舍啊。这就是什么呢？这是佛的般若智慧。佛对一切法 皆照之啊，福地一切智慧啊，对世诸世间一切法用佛的三智普照，寥寥分明啊，虽然寥寥分明，而对一切法皆舍啊，不贪著，不分别。众生的毛病呢，恰恰相反啊，见法就被法转，见法就起分别。众生见法呢，都是用这个妄想心来见的啊，佛是用智慧来见的，那见寥寥分明，不贪著啊。你看看这镜子见东西啊，啊，镜子不能见吗？照见，嗯，照得清清楚楚的。对于镜子有染污没得染污呢？不得染污，镜子清清爽爽的，啊，你把这个，就是我放一个镜子在这个地方，在镜子面前摆一个茶杯，那么这个镜子里向呢，就清清楚楚见这个茶杯。但是镜子对着茶杯，它不起染污。他不去制住它，不去分别它。你把这个茶杯拿掉，把这个镜子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众生的心跟佛的心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开悟的人不开悟的人就是这个比较。什么叫智慧呢？啊，什么叫做楞严经中舍事用根呢？啊，用根，无根对于五尘。啊，是照得寥寥，而不去分辨。那个是要是悟后的人，才有这个境界才能现前的。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一切法悉皆照之，而方舍，舍着舍离。没有不舍的，是名无不知己舍。第七，欲无减，欲无灭。啊，佛具足众善，常欲度诸众生，知无厌足，是名欲无灭。所以这个佛法中这个文字啊，虽然这是一个名相，这个名相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佛法境界啊。从这个佛的这个十八不共法啊，字里行间处处都见得非常清楚。比方说他讲的这个第七，十八不共法中的这第七，这个欲无灭啊，欲呢？什么欲呢？就像我们这个五欲一样，我们这个凡夫五欲啊，一天到晚就是贪吃、贪穿、贪什么叫贪欲？贪欲灭吗？能灭吗？不能灭。啊，贪睡的啊，你们小黄一直那么想睡觉啊，贪吃的说今天吃什么东西啊？啊，贪吃的。贪钱的，哎呦，明天就发单人来的贪钱，这就贪，这个贪欲无灭啊。这个心呢老是有的，佛也有这么一个心啊，这个欲无灭。这个佛的这个欲无灭跟我们这个灭的名字是一样，它这个性质不一样。佛的什么欲呢？啊，还是贪吃贪穿贪玩，不是这个欲。佛的这个欲是常欲度众生啊，他这个欲不灭啊。你看看十方诸佛啊，他什么不想，就是这么一个念头，要度众生，这个欲啊，这个不是无欲之欲啊，啊，常欲度众生，这个欲不灭啊。这个欲既然是不灭，你们想想看，是无十方诸佛，那释迦牟尼佛也好，十方诸佛也好， 哪有一个成了佛以后就进入常寂光去享受去不度众生的？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称殿接前九乘正教，一直到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分身无量诸佛的度众生啊，这就是释迦牟尼十八部共法嘛，你到哪儿学佛法去啊？无灭啊，这因中就是发的这么个心，感了果他就感的这么个果啊。佛既然如是，这就是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我们是学佛的都要发这个心的啊。这个心它的根源就是那个四弘誓愿，是吧？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众生无尽，众生哪是度得尽呢？众生无尽，你就牢要发心啊。所以说欲无灭，佛具众善，常欲度诸众生，知无厌度，是名欲无灭。第八，精进无灭。佛的这个身也好，心也好，精进满足，常度一切众生，无有休息啊，精进无灭啊。头一个呢，这个欲无灭，这个地方呢，这个精进无灭。所以中国这个文字特别注这个经，读这个经书，不懂古文的文字读这个经都有困难的啊。这用法跟这个语言的这个白话文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精进无灭，就说一句最简单的话，就度一切众生无有休息，这就是精进无灭。第九，念无灭。三世诸佛之法，一切智慧相应满足，无有退转，是名念无灭。第十，慧无灭。佛具一切智慧，无量无际，不可尽，故名慧无灭。第十一，解脱无灭。佛远离一切智众，具两种解脱，一者尤为解脱啊。什么叫做尤为解脱呢？就是无漏智慧相应之解脱也。第二呢，是无为解脱，就是一切烦恼净尽而无余也，是名解脱无灭。第十二，解脱之见无灭。佛于一切解脱中直见明了，分别无奈，是名解脱之见无奈。第十三，一切身业随智慧行，这个一切身业随智慧行，佛现诸圣相，调伏众生，称于智而演说诸法，明时解脱正入，是命一切身业随智慧行。这就是那底下呢，就是三业随智慧行，身口意三业。我们这个平常凡夫的身口业都是随什么业？随烦恼行的啊。身口业，身业随之回行，一切口业随之回行，一切意业随之回行， 第十六，智慧指过去，智慧指未来，智慧指现在，一共呢有十八部功法，这个哈，文字还蛮多的，我们呢简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这是佛的啊，所有的这个若波罗蜜、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罗金身、十力四无所为、四十法、十波罗功、神通道力、称等正教、广度众生，佛成就的这么多的功德利益，从哪来的呢？哎，皆因提婆大多善知识故啊！啊！你看这个提婆大多是什么人呢？是佛的善知识，佛的善知识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要是把这个思想能够摆正确了，啊，那功德就有功德了。蛮有味道的。告诸四众，提婆大多却后过无量劫，当得成佛，号曰天王如来，应供正偏之名恨度善事世间写，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界名天道。提婆大多，从这儿眼看呢，那个下地狱不是说是下落地狱永远不能出来，还是能出来的，提婆大多就出来的，还成佛的。我跟他佛都跟他受记了嘛，提婆大多都受记的啊。提婆大多提婆大多是善知识。这一段呢是先明因缘，因就是因果的因，缘呢是圆满的圆啊。有人问，提婆大多世世为佛缘，云何而言是善知识？答：入大乘论云，如果真正是缘，怎么能够世世相知呢？什么意思呢？譬如两个人走路一样，你是走的成佛的路，我是走的下地狱的路，这两个人是不会走到一道上来的，怎么会生生世世相知呢？东西各去，步步转远，其德为盼呢？这生生世世是释迦牟尼佛跟提婆大多在一道，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提婆大多是善知识。下面讲这个漏波罗蜜啊，令我具足六波罗蜜。它这个地方呢，有很长一段文字介绍这个六波罗蜜啊。六度的道理很多，比方说天台四教啊，藏通别院各有漏度之相。看来这个事儿跟大家把这个文字顺一顺可不好。说是六度意甚多，今当料说，如大智度论中说，舍一障名为坛方知七智名界，打骂不报名忍， 唯是十种名境界，四禅八定名为禅，分地细章名般若。啊，这个讲这个四教的六度之下，我想这一段呢不准备了，就介绍起来这讲半天也讲不了这种啊，太多了。好吧，这个这个太多，就这点东西啊讲一天讲不了。讲这个，如果大家愿意听呢，我就把这个文给大家念一念啊，我念得慢一点，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啊。殊十善为六度，不杀生，智不妄语，这叫做布施；不两舍，这为之持戒；不讷口，这为之忍辱；不依于，是为精进；不贪不嗔，这叫做的禅；不邪见，叫做般若。就菩萨是善，菩萨善戒定第十愿，六波罗蜜有三种：一对治，啊，所谓坚讷沉怠烂痴，是吧？这六度。坚讷嗔怠烂痴，这六度啊，不是持戒忍辱境界禅定智慧。那你讲这个怎么讲法呢？多了啊啊，而相生为舍家持戒，欲入悉忍，忍以精进，精进以挑五根，根挑之法界，三果报为大富财扰，诸根具足，容舍端正，有大威力，寿命难康，变态无奈。我这个讲你们也听不懂啊。底下呢就讲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神通道力，成等正教，广度众生。这个呢讲的这个果报，有七不大多善知识故得如此殊胜的圆满果报。三十二相啊，上次我们也介绍过了啊，皆因七不大多善知识故，却后过无量劫，当得成佛，号曰天王。天王佛，因种七不大多名为天热，成了佛呢，果上称作天王，啊，国名天道，总有彻悟性的第一天，非逆非顺，而逆而顺故也。非逆而逆，其逆不可思议；既逆而顺，故名天热。非顺而顺，其顺不可思议。众逆同逆成顺，故名天王。行于肥道，通达佛道，故名天道。问：毗尼藏中啊，名这个调达，就是提婆大多。提婆大多害佛下地狱，那个造忤逆之罪下无逼地狱，不是说人死了以后下地狱，这生陷地狱啊，就人活在这个地方了，哎，马上这个地就裂开来了，就下去。那个提婆大多他是不信佛的，用害佛吗？还信佛的吗？啊，一点善根也没有。 不得善根，就王庆命来害佛。可是到了下地狱的时候，他也怕呢。这下去不得好日子过啊，他害怕。这一害怕呀，他借着这个害佛，心里像有这么一个观念，哎，他到这个时候呢，就想求佛救他了，先是害他，现在要下地狱了，求佛救他，他就念这个南无佛，南无就救他。南无佛三个字，才念了两个南无，那个佛字没能出口，下了地狱了。南无。所以说这个调皮不大道，临入又是得无根性。什么叫做无根性呢？他不得善根，一点善根都没有。口称南无，未即成佛，心即现罪，堕了地狱了。三劫，堕地狱堕三劫，从地狱出来为人，当得辟支佛果，号曰南无。他这个辟支佛果就从这边来的，对不对？这个辟支佛的名字就是南无，南无。这个南无既悟，既然悟了道了，这个提婆大都这辟支佛啊，悟了道了，悟道了吗？出家人的规矩啊，徒不化饭吃啊。这徒化化饭吃，化了饭了就有吃。他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宿命通得了欧罗汉，得了辟支佛，我这个宿命通啊。晓得自己过去就是这么一点善根呐、无根心呐、登了个辟支佛果，他惭愧哟、我这个辟支佛呀，这个饭吃不下去呀，自以宿命通自观宿世之修行，晓得临终一称南无的善根之力，那么这个佛称个南无的善根之力，愧不受是，惭愧惭愧惭愧，哎，我怎么能受这个事呢？不能受，不惭愧，不能受这个事，被取命中的那么看起来这个跟此法华经的这个受记啊，好像是不大相称。这个我们要知道，佛法当中诸大菩萨这个游戏神通普门示现，你看提婆大多在故寂生中的释迦牟尼佛的师父释迦牟尼佛是因提婆大多而成佛的，他这个地方就示现下地狱真正下地狱吗？如果说是下地狱还能够享受三禅直落，哪个不愿意下这个地狱啊？这是诸大菩萨的游戏神通普门示现，三十二应具持法界身，遍于法界，近于未来。像这个昂觉摩罗，昂觉摩罗上面我们讲过了，萨哲尼千子也是这样，还有个迦留陀夷。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净做坏事，一做坏事是佛就给治一个戒，一做坏事都给治一个戒。这个迦留陀夷还有功呢。而且这个诸大菩萨的示现大乘根基的人跟小乘根基所见的也不一样皆有分得如来三昧，若知此意，则知世尊久远成佛，仍与大同为因等是世现行因。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而中间 在大通智胜佛做石漏王子复讲法华，那是中间实现的啊。那个实现什么东西呢？本来成佛了，回过头来又实现行因啊，那不是因吗？石漏王子想复讲法华就是因呐、啊甚至于燃灯佛受记啊，燃灯佛给那个梵志，就是不法眼迷的那个梵志啊，给他受记，说如未来世生活叫释迦牟尼啊。那个燃灯佛是什么人呢？燃灯佛是燃灯佛，那也是释迦牟尼佛记中所应现的啊。所以菩萨这个独大菩萨的在这个普门示现当中，示因示果，示现行因，老早成佛呢，他示现呢又从凡夫开始逐渐行因啊，这个凡凡示现，凡凡脱，这个样子。乃至金撇名求法燃灯之际是受记，亦无非垂迹立生善权方便引亲成善方便良有也。是天王府注释二十中解，广为众生说于妙法，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无量众生发圆角心，恒河沙众生发无上道心，得无生忍，直不退转啊。下边是天王佛，就是提婆达多成佛的这个名的天王佛，佛念旁后正法注释二十中解，全身舍利起七宝塔，搞六十游巡，纵广四十游巡，诸天人民悉以杂花墨香烧香涂香，衣服璎珞，窗幡宝盖，祭药歌颂，礼拜供养七宝庙塔，无量众生得阿罗汉果，无量众生悟辟支佛，不可思议众生发菩提心，直不退转。佛告诸比丘，未来世中啊，这个底下是劝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妙法莲花经提婆大多品，静心信静不生疑惑者，是不堕地狱，乐归俱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处常闻此经，若上人中受圣妙落，若在佛前莲花化生。这一段呢，这个劝信啊，什么劝信呢？要相信呢，提婆达多是善知识啊，要信。静心信静，静心现静，不与善恶之际妄生分别。提婆达多在今世表现的是一个恶人，提婆达多害佛的，因为在过去生中的表现呢，做国王求法，那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够成佛所得的功德，都是提婆达多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这善恶都是记啊，就是记中所为啊，不妄生分别，这叫做静心啊，深知生生世世世现为缘， 正是成就作佛之大卢辈。这生生世世啊，没有成佛以前，行菩萨道，要想成佛，这个佛难成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都要受的这种锻炼啊。提婆大多是做佛的大卢辈，什么这个卢辈呢？刚是练出来的啊，今也是练出来的啊，能够像提婆大多对于释迦牟尼佛委员与释迦牟尼佛为脑这种人，能够起真实的善知识想，这叫做明智为静，有静心吗？啊，了，静心，静心信静。这刀以磨砺，那个刀越磨越快啊，金以炼金，越炼这个金子呢成分越纯熟，人家说炼成100%的纯金啊。梅以含香啊，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呢啊，就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成佛也要经过磨练啊，经过种种磨练，经背得住磨练啊，但取其意，不计其非。什么叫但取其意呢？啊，他磨练我，从行为上看好像是一个恶劣行为，实际上呢，对受磨练的人呢是大有好处，这叫做但取其意，是不计其非。如子视汝，不嫌母丑啊，不嫌母丑。如人财国，不嫌之取。我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采那个果子。至于你长果子的这个枝条弯不弯，好处不好丑，我不问。哎，你好丑不好丑，跟我这个吃果子不一样，没关系嘛。母亲丑，那个奶是不丑的，对不对啊？那是丑呢，所以这个呢，是不胜一和，如实方是文会、思会、学会，方能够对于提婆大多啊，能够生净心、信静，不胜一和，就不堕三途地狱、恶鬼畜生，而且能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处常闻此经。若上人天中受生妙落，若在佛前莲花化生。这个提婆大多品，我们今天呢就接受这句话。上来讲经至此，向下文场附带来做。